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为了全面推进北京市平原地区生态林的养护管理工作，提高林木养护管理水平，全市将在3年内建设50个生态林养护管理综合示范区，因地制宜开展林木养护工作。本市今年在建市级示范区有10个，其中包括大兴北脏村永定河、延庆小河屯和湿地森林型示范区等。 近日，国家住建部公布了2017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名单，在整个名单中，北京一共5个村名列在册，东新屯村光荣上榜。 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军、大兴区副区长杜志勇等一行人来到了大兴区观音寺街道，对一键通智能呼叫项目进行了调研。一键通智能呼叫是观音寺街道推出的一种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模式。从2012年投入使用到现在，观音寺街道18个辖区内的2000多个老年住户家中安装了一键通。观音寺街道办事处主任尚建刚介绍说，目前一键通能够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服务、日托服务、物业维修等18项服务，以一键通电子服务系统为平台，街道基本实现了居家养老服务的系统化、网格化、精细化服务新模式。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为了全面推进北京市平原地区生态林的养护管理工作，提高林木养护管理水平，全市将在3年内建设50个生态林养护管理综合示范区，因地制宜地开展林木养护工作。本市今年在建市级示范区有10个，其中包括大兴北脏村永定河、延庆小河屯和湿地森林型示范区等。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北京市100万亩平原造林工程的竣工，做好森林资源保护，实现平原造林由绿到美的转变，已经成为全市平原地区生态林管护工作的重点任务。 为提高平原地区生态林抚育管理精细化水平，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计划用3年时间，在平原地区建设20个市级、30个区级生态林养护管理综合示范区。分类探索是以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生态林培育的配套成型养护技术，并在全市加以推广。北京市林业工作总站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市民对平原生态林的不同功能需求，结合不同地区的绿地条件，我们将示范区分为5种类型，分别为郊野森林公园型、湿地森林型、困难绿地生态林型、近自然生态林型和绿色通道景观型。根据不同类型，我们会采取有针对性的养护措施进行定向培育， 今年第一批一共建设5个市级示范区，涵盖5种不同类型。这5个示范区将在高标准完成各项常规养护措施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进一步采取专业化培育措施。 据介绍，市园林绿化局将把养护综合示范区作为我市平原地区生态林科学培育经营技术的试验示范基地，在示范区内引进多功能近自然经营、健康森林经营、给予节水技术、绿化废弃物处理利用、土壤肥力提升等多项先进技术，示范带动全市平原生态林的经营培育水平整体提升。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住建部公布了2017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名单，在整个名单中，北京一共5个村名列在册，东新屯村光荣上榜。东新屯民俗旅游文化村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是北京市最美乡村。该村西临历史悠久的青云大集，北面是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临近104国道，距北京中心城区仅25公里，交通便利。 东新屯民俗村主打产品老娘们手擀面，又称娘娘面，兴盛于清雍正年间，曾是雍正皇帝最喜爱的美食，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这里，家家户户都会擀得一手好面。这里的手擀面选用当地生产的优质小麦，加工成原生态东新屯石磨面，制作出正宗的东新屯手擀面，口感更劲道，富有嚼劲儿。配上巴鲁巴马和柴锅慢火炖制的农家菜肴，让人垂涎欲滴。村里的民俗接待户一户一主题，接待风格丰富多样。由于服务热情且菜品美味，多户人家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和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户。 东新屯民俗文化村内环境整洁，鸡犬相闻，民风淳朴，街道宽阔，且民俗文化浓厚。其民俗村周边建有多栋日光温室，植被覆盖率高，空气清新。东新屯民俗村以面为源，以民俗文化为背景，不断地挖掘和开设新的旅游产品，多次推出消夏二伏面、手擀面杯、乒乓球大赛、多彩假日、九九重阳健康九九、捏饺子大赛等系列文化活动，未来将建造趣味迷宫等多项娱乐设施、民俗婚礼等项目，扩大经营范围，逐步走出一条户户搞旅游、人人都参与、农民当老板的民俗旅游接待路线。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军、大兴区副区长杜志勇等一行人来到了大兴区观音寺街道，对一键通智能呼叫项目进行了调研。一键通智能呼叫是观音寺街道推出的一种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模式。从2012年投入使用到现在，观音寺街道在18个辖区内的2000多个老年住户家中安装了一键通。观音寺街道办事处主任尚建刚介绍说，目前一键通能够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服务、日托服务、物业维修等18项服务。以一键通电子服务系统为平台，街道基本实现了居家养老服务的系统化、网格化、精细化服务新模式。 调研组一行人来到了一键通值班台时，值班台的电话在不断响起，有的老人打过来订餐，有的老人说家里有线电视看不到台了。值班员将老人们的需求一一记录下来，即时协调相关部门。李万军对一键通的评价是，一个电话就是一份温情。在他看来，观音寺街道的民生建设起步早，有特色，认识深，口碑好，街道工作人员更是舍得投入，舍得付出。 随后，一行人还来到了位于观音寺小区南里的社区托老所，这是观音寺街道一键通外的另一大养老服务。据介绍，根据辖区老年人家庭条件的不同，托老所目前分为全托型和日托型2种。这些举措在让老年人得到很好照顾的同时，也缓解了子女的赡养压力。尚建刚表示， 这样的模式不会改变老人习惯的生活环境，不远离自己的老窝，还可以和自己的老伴儿、老友经常相见，使老人在得到专业人士身体上照料的同时，也可以保持心理健康。 最后，在观音寺街道社会动员中心，李万军对此行做了时间短、印象深的评价。他还表示，民政工作是基础性工作，要接地气，把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作为唯一的标准，本着改革的态度做民政工作，把关注点放在老年人身上。未来市民政局也将大力支持大兴区民政工作。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兴区政协主席吴文平来到安定镇，就安定镇十九大安保工作进行调研。吴文平先后来到了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北京华腾化工有限公司，分别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关于企业安全生产、水电消防及值班值守等相关情况的汇报。随后吴文平还来到了安定镇护城河一号、二号治安检查点，详细了解了安保措施落实及警务装备配备使用情况，并向长期坚守在安保一线的公安民警表示慰问。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吴文平听取了安定镇关于十九大安保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发表了讲话。吴文平指出，安定镇党委、政府思想重视，行动迅速，责任到位，重点明确，措施严密，特别是群防群众的基础坚实牢固，各方面安保工作有条不紊地扎实向前推进，效果非常显著。吴文平要求安定镇要始终保持思想不放松、不懈怠，有效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做好矛盾问题的排查化解工作，维护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切实为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做出应有贡献。 本台消息，连绵的阴雨终于停了。十月十一号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北京新机场西南指廊二层，四名工人正在十几米的高空吊装一块块玻璃幕墙，两人站在取臂车上，两人站在安全吊篮里，里外配合着寻找角度。据了解，进行玻璃幕墙和金属屋面的安装，计划今年年底明年初将实现封顶封围的目标。项目经理郭双朝说，午休时间还有二十分钟，这就干上了。站在一旁观察了一会儿，确定工人们操作无虞，方转身离开。安全是这位新上任不久的项目经理心中的一道红线。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提起十二个字的铁军精神，在北京建工集团新机场项目总承包部的同事心中，他们的八零后项目经理、青年突击队队长郭双朝绝对担当得起。同事们评价郭双朝说，他是项目里来得最早的，待得最晚的。北京新机场工程2016年3月正式开工，开工之前郭双朝就主动请缨进入现场做前期准备。同事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个小办公区，临建区域距施工现场北缘也有3公里，他每天都要穿越荆棘杂草和堆土堆泥区步行几个来回，没有水没有电，几个大老爷们就挤在车里办公，赶上大风天气，午饭伴着黄沙一起塞进嘴里。 郭双朝告诉记者，这点事儿在工程上都不算辛苦。刚到北京新机场时，他担任工程部部长，负责西南西北两个指廊的主体结构施工管理。12万平方米的两个指廊，仅钢筋就18000吨，土护匠工程、土建工程、钢结构等交叉作业又多。郭双朝笑着说，那会儿是真的觉得时针走得太快了，恨不得把分秒掰开来过。今年三月的封顶战役期间，为了保证打灰进度，包括他在内的管理人员全部亲自上阵，一人拿着一个工具绑了3个小时的钢筋，拼命三郎式的努力，全看在了项目部同事和工人们的眼中。不久前，郭双朝被任命为项目经理，他说，这是对我的认可，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和大家共同把这个重点工程建设好，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十月十一号中午，新机场西南指廊正在穿外衣进行金属屋面和玻璃幕墙施工，室内同时进行机电设备安装、 管线安装和二次结构作业。郭双朝介绍，和普通工程不同，机场工程的系统很多，比如行李系统、特殊广播系统、室外分行区、航灯系统、安检信息系统，很多都需要在二次结构中预留洞口。纸廊里光弱电控制系统就有近20个，比普通工程多出1倍多。砌墙之前哪个位置该预留多大的洞口，我都要做到心中有数。金属屋面和玻璃幕墙的安装的高空作业更是让他时刻挂心。郭双朝指着屋面说，纸廊单层就15米高，现场3000多名工人，各种安全措施特别重要。为了保证安全，项目部在屋面下先做了一个3层安全网，安全网之上用钢丝绳焊接成立柱，工人们可以把安全带挂在钢丝绳上走动，形成一道网格状的生命线。 每周一晚上10点，郭双朝都要召开生产协调会，布置这周的进度任务。他说，刚刚过去的11假期，由于有工人回家过节，某些环节耽误了一点儿，我要求他们这几天把进度都抢回来。郭双朝说，2003年从学校毕业，14年了，我就一直在工地上，从来没待过机关，特别适应现场工作。2019年北京新机场就要建成通航，这2年的时间大伙儿还得继续努力，向着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的目标前进。 本台消息，西红门街坊们都知道，西红门有一个星光影视园，它可是国家级电视节目制作基地，非常6+1、星光大道、幸运52、鉴宝等著名节目都在这里制作。实际上，西红门和影视牵手可以追溯到1966年以前。话说西红门中记载了曾经在西红门拍摄的知名电影，还有不少村民仍然能够回忆起在西红门拍电影的日子。195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在西红门拍摄了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很多人都看过，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抗日题材电影。谢天演的反派人物张金龙真是让人又气又恨。影片大部分外景是在西红门拍摄的，演员们吃住都在西红门镇政府。西红门有陈国栋、马德茂、马德森、陈启文等30多名青年扮演了电影中的伪军和日本鬼子。 据了解，参加群演的村民每天可以获得相当于8斤小米的酬劳，在当时已经算很多了。这是在西红门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它的拍摄过程是西红门人在解放初期就了解了什么是拍电影。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外景队来到西红门拍摄《女社长》，当时的副乡长杨丽婷安置剧组在陈寿昌老宅里住宿。《女社长》讲述的是50年代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故事，一名农村女青年排除万难，最终成功办成合作社。《女社长》在西红门拍了很多场景，比如在街南头皮家院里晒玉米的镜头，在五村长院拍打麦子的镜头。当时10岁的五村小子张明因为看热闹被导演一眼相中，让他当临时演员，演了一组骑在墙上的镜头。电影拍摄完毕后，制片厂还在西红门放映过了这部影片。 196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在西红门拍摄了《红旗谱》，这也是非常经典的电影。电影中有个镜头是冯兰池在后院墙上扒开洞钻出逃走的情景，那个镜头是在五村李学良家院墙下拍摄的。李学良家院墙下本来就有一个洞，被导演林子峰看中，于是将洞扒大。拍这个镜头正是中午，收工的社员和放学回家的孩子将片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导致拍了好几次才满意停机。红旗谱在西红门拍摄的情景，直到在现场的村民都50多岁了，仍然津津乐道。1966年前，在西红门拍摄的第4部影片是《水上春秋》，这是一部有关我国游泳健将成长的故事。谢天导演将外景队拉到了西红门， 在菜地里完成了雨景的拍摄，导演组向空中喷水成雨，主角华小龙冒雨从菜地跑进院中。据说谢天导演的歌剧影片《洪湖赤卫队》也在西红门拍摄过外景。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这个山东小伙成了咱大兴的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秦增辉1987年出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山东小伙，现在是大兴区北京兴金德塑料管材有限公司的员工。作为北京市无偿献血先进个人、骨髓捐献志愿者以及大兴区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近日秦增辉在大兴区庞各庄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高中毕业的秦增辉和当时农村很多的男青年一样，去处多是在县城里的工厂做汽配。那时的他第一次知道无偿献血。2011年来到北京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留下血样，2年以后被通知配型成功。接下来的面试和签字等多次确认过程，他从没想过反悔。如果不能100%的治愈对方，至少我可以帮忙延续生命。 面对家人，秦增辉只告诉了妻子一人。妻子问他对身体有害吗？秦增辉说没有，就跟之前献血一样，这次是去救一个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捐献造血干细胞只是恰巧做了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如果有下一次，他说自己还是会捐献。8月31号星期四，秦增辉请好假，准备下午回山东老家为大儿子办入学手续。2011年他来到北京打工，现在在大兴区以塑料管材公司上班，仓储、电销、报价、备货、提货、配送，每天的工作繁重而琐碎。临行前的上午，秦增辉依旧在忙碌。提到半年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儿，秦增辉说应该不用上报道吧，他觉得这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 1987年，秦增辉出生在山东枣庄一个农村，父母是普通农民，一年收入不到10000块，家里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妹妹，平时兄妹俩在家也会帮忙做家务。考虑到家里的条件，秦增辉高中毕业满18周岁，便外出打工供妹妹读书，帮家里减轻负担。他回忆，那时初中或高中毕业，和自己一样的男性劳动力大多没有上过专业技校，从农村出来之后的去处多是在县城里的工厂里做汽配。当时秦增辉还不知道何为造血干细胞，甚至对无偿献血也不是很了解。 2009年，秦增辉从浙江回到山东临沂打零工，每天固定的上班路线上，他总能看到无偿献血车。那时的秦增辉1.8米的大高个儿，体重却只有120多斤，按照他的话来说，自己是吃什么都不胖。 想着献血不仅有助于加快身体新陈代谢，改善体质，还能帮助别人。看到注意事项上说，男性公民体重需要达到50公斤，唯一一个担心的条件自己也能达到。没有商量和犹豫，秦增辉上车献了第一次全血400cc， 还领回了一个红本。一次回老家，母亲无意间看到秦增辉兜里的无偿献血证，让他不要再去献血。他说老人家的观点是400cc 相当于8两血，属于伤筋动骨，对身体不好，拗不过也说服不了母亲。再加上考虑到老家也没有机会和条件再去献血，秦增辉敷衍地承诺不会再去。恰逢家里农活忙，母亲也没有再追问。直到2011年，秦增辉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秦增辉再一次看到献血车，他还是没有犹豫就上去了。之后他把献血的时间固定在每年的3月和9月，他说就是根据说明来的，献全血的时间间隔要达到6个月，时间不到也献不了，差1分钟也不行。 与远在老家的母亲想的一样，秦增辉的妻子也担心会伤身体，不支持丈夫去献血。不过一段时间下来，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也就不再排斥。可能是喝酒的缘故， 2014年3月，秦增辉像往常一样去献血，但却被告知不符合捐献全血的标准。了解到可以献成分血，秦增辉留下了2到3毫升的血样。工作、回家、献血，秦增辉的生活就这样重复并向前推进着。直到2016年10月，一个告知配型成功的电话打了进来。秦增辉说，电话那头是骨髓库的，问我现在配型成功，同不同意捐献。我就说那就捐呗，自己当时没有想太多。这个结果跟自己最初选择无偿献血的初衷一致，帮上了需要帮助的人。在接到第二次确认电话之前，秦增辉把自己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情告诉了在老家待产的妻子。秦增辉告诉记者，当时妻子问我对身体有害吗，我说没有，就是跟之前献血一样，这次是去救一个人。妻子便没有再问，不知道是心灵感应还是啥。那段时间我妈总是很敏感地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再去献血，不要去捐骨髓。秦增辉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的决定。正式采集前，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秦增辉记得面试那天，自己签了一份捐献意愿承诺，上面写着一句话，请不要毁捐，这样会给受捐者造成很大伤害。他理解到了这一步，一切都已准备好，包括受捐者的那一方也都做好了相关治疗，只等自己的造血干细胞。秦增辉说，如果此时反悔，是对受捐者生命的不负责任。 跟单位请假后，秦增辉住了院，每天做皮下注射动员剂，为采集造血干细胞做准备。回忆那一周在医院的生活，秦增辉说，与平时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可能就是会比上班闲一点吧。2007年3月3号，秦增辉被推进了采集室。他说，两根管子分别插在我两条胳膊上，一个负责采集，一个负责回输，整个过程持续了近4个小时。他坦言，采集过程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点无聊。后来有人来病房，说自己是大兴区首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并颁发了证书。采集结束的第二天，秦增辉便回家正常上班。讲起这些，秦增辉语气平淡，不时忙活着工作的事情。他说，到目前为止，自己也不知道受捐者是谁，他们之间仅有的就是那封在采集第二天受捐者托医生送来的感谢信。 感谢信一共2页，信中说，双方以志愿者和患者家属相称。从内容上来看，写信的人应该是患者的子女。他父亲2016年8月被确诊患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配型，就只能依靠药物治疗。然而化疗对身体伤害较大，且复发率高。最后家属听从医生的建议，寻找配型做移植手术。没想到仅1个月左右的时间便找到了合适的配型，而且对方也表示愿意捐献。只可惜因为规定不能当面说一声感谢，便选择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对捐献者的祝福。秦增辉说，3月份的采集结束之后，对于受捐者移植手术成功与否，如果成功，后续的康复如何，因为相关的要求自己一概不知道。他只知道像这类移植手术，患者术后仍有复发的风险，自己能够做到的只是希望帮助对方延续生命。 现在的秦增辉每天仍旧忙碌，为生活打拼着。他依旧没有告诉母亲，包括父亲和妹妹，自己曾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他们在农村也不看什么报道，就让这件事永远成为秘密吧。如果碰到下一个病例，秦增辉说自己还是会捐献。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锦然播音，圆圆、靳世猛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北京时间。